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来到微信当中啊，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啊，也可以获取到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徒步的故事啊。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个长走俱乐部哈，这也是在咱们北京已经成立时间比较长，是有一群优秀的青年企业家朋友们哈，他们共同发起来组织的，到现在呢也已经是一共9年的时间了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长走俱乐部的故事哈。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哈。首先来为您介绍来自于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长走俱乐部的副主任张磊哈，张总，欢迎张总的做客。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青年企业家协会长走俱乐部的张磊。 欢迎张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跟张总一同来做客的呢，还有来自于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长走俱乐部的副秘书长刘兴平刘总哈，欢迎刘总的做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刘兴平。 欢迎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两位一打招呼，我突然发现声音都挺好听的，不说以为都是干我们的同行啊，但是其实两位现在都是非常优秀的这个青年企业家，而且都是从一开始就加入了哈这个北京青企协的这个长走俱乐部，到现在有9年的时间，那就是从2012年开始的哈。应该说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那个时候徒步运动哈，包括这种全民健身的各种的项目还不如像今天那么的流行哈。12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做了。但是首先其实在这个成立长走俱乐部哈这个话题之前，想先跟两位来聊一聊自己的故事，因为两位现在都在有自己的公司哈，做自己的事业。我也观察到其实两位现在所做的这个事情或多或少都是和体育哈，或者说都是跟我们大健康这个产业是相关的。那首先想问一下这个张总这边，我知道张总哈，看到您发的这个个人介绍哈，这个经历还是挺传奇哈，也挺复杂的。最开始是从部队出身啊， 对， 而且是部队当中哈，大家也关注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工作的岗位哈，这就是叫国际护卫队。当时在国际护卫队，但后来又上学，后来又经商。在国际护卫队当时，大家都想哈，我们印象当中，凡是有过这种部队入伍的经历的啊，这个身体素质哈，包括日后要从事这些体育运动，那这个基础啊，都是非常棒的。当时在部队，尤其是在国际护卫队啊，这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当中，当时是不是？那个时候就给身体打下了一个特别好的底子。 是的，当时在部队啊，第一个是年轻，第二个是呢，部队的训练都是比较系统化的，而且更突出一点，部队的训练第一是有序，第二是需要坚持，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有一个规律性习惯的坚持，所以呢，给身体，当年还算是这个青少年时期哈， 青少年时期， 对，给自己的身体肯定是打的基础相对比较牢固啊，底子相对好一点， 青少年时期打的底子就比较好。在国际护卫队是一共待了2年， 对 啊，2年时间，后来就选择了去上学哈， 对，离开部队了之后呢，这个选择上学，因为还是缺少了一段这个高校的经历，所以说呢，为了弥补未来有可能想象中的遗憾，所以我离开部队之后选择上学， 然后上学之后啊，就开始自己创业的过程， 对，开始进行相关行业的学习啊，然后开始进行创业， 那您觉得您后来哈这个创业所选择的这个赛道哈，或者说选择做的这个垂直的这个领域，跟之前您的这种比较特殊的经历、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关吗？ 实际上我选离开部队之后，我从上学之后的 第一个选择的业务方向实际上跟施工很相近， 哦， 是贴近施工的。那么它的产品呢是国旗杆。 哦，国旗杆。 国旗杆呢，当时因为我也是从国旗护卫队这个部队离开之后呢，可能国旗在心中乃至于自己的表述和自己对国旗和相关产品的理解就有一些情感在里面， 嗯 啊，所以呢选择国旗杆呢对我来讲我自认为还是比较贴切的。 嗯， 选择国旗杆从最开始服务一家鱼公司到最终自己的创业， 嗯 啊，我们也先后这个案例非常多， 嗯， 国内的基本上能数得上的从奥运亚运世博会全运会， 嗯， 乃至国家基本上所有的重大活动的旗杆和国旗相关产品标识， 嗯， 都是我们参与， 哦， 甚至说基本上都是我们来做的， 嗯 啊，就是现在最近的建党百年，咱们这个中央党史展览馆， 嗯 啊，它的旗杆我们也都在它的标识组作为专家组啊提出一些建议， 嗯， 像天安门广场的旗杆这也都是我们所做的， 嗯 啊，但是一直没有脱离开这个是一个行业哈， 嗯 啊，然后呢后来这个最近几年我们才开始拓展出另外一块这个跟运动健康相关的行业， 嗯， 就是青少年的帆船培训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青少年帆船培训呢在国内还属于初级阶段， 嗯 啊，而且呢又满足了自己好动啊， 嗯， 好玩儿，它同样也是给咱们的青少年这个打好，嗯，不光是身体的底子，更重要的是他的意志力啊啊，还有他的这个坚持啊，对这个胜利的渴望啊， 嗯， 我觉得从内心的激发才能真正的让他去爱上一项运动， 嗯 啊， 嗯， 这项运动其实呢如果要是作为一个体去出海实际上非常孤独， 嗯 啊，也需要这个抗风啊抗阳光啊拼耐力啊包括自己的头绪啊，可能我觉得有一些孩子走到这个海里可能并不适应，因为他并没有这个， 嗯， 经历过多少孤独的那种奋战啊，但是呢，嗯，还是有一部分孩子坚持下来， 嗯， 所以说呢这项运动还是比较有挑战性， 嗯，其实啊，您的这个整个跨度也算挺大的哈。应该说，现在主要做的这个主业，跟这个国旗杆啊，包括国旗相关的，这应该是属于一个制造业的一个范畴。而现在做这种青少年的这种帆船的培训，应该算是服务业啊，服务业。这个跨度啊，从制造业跨到服务业，这个跨了两个大行业来做这个事儿。所以是您自己对这个帆船本身这个项目感兴趣吗？才会想到说开始做？ 对，原来是对一些船艇的这个。等于说船只吧， 嗯， 相对比较好奇也比较感兴趣，嗯，最开始买摩托艇啊， 嗯， 买一些帆船帆板呢，自己在内湖啊，后来到海里去体验啊，体验的时候呢慢慢的就享受性的这样的运动， 嗯 啊，然后呢延伸我从19年吧，19年那年呢是参加咱们国庆70周年的阅兵， 嗯 啊，那一年呢这个在阅兵的过程中也有幸我们在与天津港合作了一块沙滩， 哦， 啊，就在咱们天津的东江湾景区内， 嗯 啊，给了我们一块场地能够这个延伸实现这项运动，不光是从能自己玩啊去体验，更能呢去培养人塑造人， 嗯嗯，确实是啊，就像张总讲的一样，尤其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就户外项目，而这个所谓帆船更不一样，它其实是在海上的一个户外项目，它跟我们传统的这种户外在山地当中的可能区别会更大一些，所以大家接触起来，现在其实我们因为中国其实沿海的地区啊相对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尤其是青少年的朋友能够接触到帆船这项运动，他们的机会其实有限的，现在也正需要像张总这样的这种企业哈，来给大家提供更好的这种服务哈，以及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大家都能够从体验开始哈，先去了解一下这个运动是怎么回事哈，了解完了之后，我们再慢慢的一步步的走向真正的波澜壮阔的大海哈。这是张总哈创业的故事，下面问问这个刘总这边哈，刘总其实现在做的也是啊，我说跟体育运动哈本身可能没有太大关系，但是也属于大健康，一直是做这个健康这一块的。您之前也是在央企工作，后来自己选择这个辞职下海创业了哈，那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 我是9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 嗯， 然后毕业以后呢分到商务部系统。 嗯， 那个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业，机遇比较好，中国的这个对外开放，国际贸易非常的活跃。 嗯， 所以说呢也算是青年得志。 嗯， 然后呢也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觉得我当我不再为这个衣食所烦恼的时候，我在想我的人生目标在哪里。 嗯， 所以我觉得我要去奋斗，去创业，嗯，去更好的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嗯， 所以我就在1997年的时候下海了。然后呢机缘巧合，我就听到了一个国际级的一个医学大师的一场演讲。 嗯， 从这场演讲中，它就是一个关于健康方面的讲座。我就发现人类所有的努力其实最大的财富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嗯， 所以我就下决心要进入这个领域。 哦， 当时的时候有预言家讲呢，说中国呢这个世界上的财富第五波是互联网，第六波就是健康产业。 嗯， 所以我就踏进了这个行业。那么刚才您讲到，其实健康产业呢和运动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人类健康呢有四大基石，第一个是乐观的心态。 嗯， 第二一个是均衡的营养，第三就是适当的运动。 嗯， 最后是充足的睡眠。 嗯， 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一个运动习惯。 嗯， 对。然后呢刚才讲到适当的运动，这很重要，因为这个运动呢跟你的年龄要贴合。 嗯， 那我当时的时候呢，在2012年的时候，恰巧我那个时候45岁了。 哦， 对，然后呢就是我就觉得，哎，我应该做更适合我的，而不是做那种器械的或者是那种高强度的运动。 嗯， 就正好呢通过一个女企业家的一个朋友叫萨仁。 嗯， 她也是我们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 哦， 对，然后呢带我走进了这个俱乐部，然后从此我就爱上了这里。 嗯， 爱上了健走运动。 健走 一直坚持了9年到现在。 嗯， 对。 哎呀，刚刚刘总在这个闲谈当中哈，无意之间还暴露了一下年龄啊。 对呀。 啊，您暴露之后啊，其实我还默默心算了一下，您看着真的不像现在这个年龄段的这种整个的精神状态和外貌哈。 对。对， 我相信第一就是跟您啊本身处在这个行业啊肯定是有关系的。那处在健康行业，可能真的就会比常人多了解一分哈。我们身体健康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何来更好的来维持自己健康的状态。另外呢就跟您刚刚自己讲到的，常年的这种适当的坚持运动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哈。 对， 所以您刚刚也是讲在2012年的时候，你就当时是被一个女企业家朋友哈拉入到了这个咱们北京轻喜节的这个长走俱乐部当中。所以这个俱乐部是当时算就是两位都是各自怎么加入的，或者说2012年的时候是刚刚成立哈，刚刚成立。这个是我们有几个青年企业家朋友，我们一拍即合啊，说咱们弄一个这个俱乐部哈，还是说啊到了这个机会，比如说这个协会的领导哈说咱们说弄不弄一个场。当时创立这个俱乐部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应该张总您是发起人之一是吧？ 我还不能算是发起人， 也不能算最。哦，您比 我 早一点。 这个俱乐部的发起啊是建立在一个平台的基础上。 嗯， 因为呢首先它是一个过去可以被称为一支商军。 嗯， 这个是由咱们北京团市委成立组建的。当时的这个团市委书记是王绍峰书记在的时候。 嗯， 这个筹建了咱们轻企，当年还叫轻企协啊，叫轻商会啊， 轻商会， 青年商会，青年商会的长走俱乐部的时候，然后呢，这个轻商会下属有好几个军啊， 嗯， 它是以军的建制来作为单元个体的， 嗯 啊，所以当时呢，筹建这个长走俱乐部的是32军。那他的军长叫刘俊林。 哦， 他的政委叫王占山。那么他们二位呢作为咱们长走俱乐部的发起人，王占山呢任长走俱乐部的主任。 嗯， 这个王总也是做这个大健康医疗啊，国内的这个健康的顶级专家。 嗯， 对， 然后在12年逐渐成立。12年成立的时候呢，刚开始知道的人并不多。 嗯 啊，然后呢后来在咱们这个轻企协范围之内的开始扩散。 嗯 啊， 然后有更多的企业家开始逐步的才加入进来。 嗯， 当时最少的人的时候呢，就两个人， 两个人 啊。 对， 这个下大雨下大雪的时候呢，当时因为认知度低啊，就是咱们清洗鞋也是对这个新兴组织关注度也相对不高。 嗯 啊，然后这个王任山主任带着自己的小孩， 嗯 啊，也举着旗长走，所以这是我们这个逐渐刚开始啊这一个基本条件。 哦，刚开始其实人不是特别多， 嗯，刚开始并不多 啊，嗯，但是张总算是发起人之一。 嗯，我还不能算是发起人，当时我只是青商会议员， 青商会议员 啊， 只是来参与他们 活 动了。 对 啊， 嗯，因为这个组织完全是一个公益组织， 嗯， 啊， 对， 它并没有过任何的，比如说收费啊，或者搞一些系统这个募资活动啊，因为本身它就是企业家的商会嘛， 嗯， 啊。所以呢，这个都是在付出啊，就像这个刘秘书长啊，他之后的加入啊等等，其实大家都在付出。 嗯， 啊，最开始呢，这个相对更艰苦一点啊， 嗯， 对。 然后呢，这个从开始一直到现在也是，包括经费啊什么，我们基本上都是自筹解决， 对， 嗯，啊，都是我们够用，也从来没有过什么会员制这一说。 嗯。嗯，就是像相对还是比较开放的这样一个组织哈，也没有太多的哈。我们说这个组织我们要去募资啊，或者说想一些把他们商业运作起来哈，这些都没有想过哈，还是保持着最开始的公益性哈。 长走俱乐部的这个秘书处，它的存在也是服务于这个我们长走俱乐部的这些参与者的。 嗯 啊，那么组建这个秘书处，它跟这个一般的组织的秘书处还区别还是稍微有一点。 嗯， 也就是说呢，逐步这个壮大之后啊，人员参与度高了，那么他必须得有服务组织。 嗯， 那这个服务组织呢，它的评选是在参与度高的人之中去选拔出来具有组织能力的人。 哦， 对， 然后来进到咱们这个长走俱乐部的秘书处。 嗯， 啊，秘书处的人员既不领工资又没有福利， 啊， 全部都是每一次的周日上午10点，在开始出发之前的进行人员组织啊，人员拉伸训练， 嗯， 啊，人员的宣传上，其实都是做一些服务，包括跟踪拍照啊，后续的有一些这个健康的，从身体上的这个帮助引导啊，还有从这个从运动之后需要注意的啊，要做的一些措施， 嗯， 所以说呢，都是在跟踪服务， 嗯 啊，大家都是在工作基础之上额外的去再付出， 嗯嗯，都算是用爱发电哈。 对，我对就是刚才那个张雷主任说的，我都非常认可，因为我呢是在现在算起来。我是在就是俱乐部发起成立的大概是4个月的时候加入的， 嗯， 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这是什么组织，然后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你来这里一定要干什么， 嗯， 我就是进来了以后很单纯的发现啊，这群人很好，这里的人不问出处， 嗯， 大家就是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热爱运动， 嗯， 我就跟着走了， 嗯， 没有任何就是一天一天一天跟着走，后来大家发现这个人一直在坚持， 嗯， 所以慢慢就有老一点的这个秘书处的人就推荐我， 哦， 让我进入，哎，说这个人一直坚持，而且跟大家交流特别活泼开朗， 嗯， 我就进来了。进来了以后我就发现呢，我就有一份责任， 嗯， 那以前的时候偶尔出差累了我就可能在家休息，这个周日不想去了，但是现在有这份责任以后我觉得不行， 嗯， 我得引领，所以就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的坚持到了今天， 嗯， 就这样子。所以刚才您讲到为什么说看到我的年龄不像，就是说呢这跟我这么多年坚持正确的保养，坚持适当的这个运动， 嗯， 跟长走俱乐部是完全分不开的， 嗯 嗯，就这样的。 嗯，但其实刘秘书长这边除了坚持这个长走之外哈，我觉得更不容易的是坚持这么多年一直来为大家提供服务， 是 啊，因为刚刚这个张主任也说了哈，加入这个秘书处要多费其实很多的这个功夫哈，多付出很多来做这个工作，可能有一些啊这个清洗鞋的这个朋友来啊，都是我们来就来走啊，走完挺高兴啊，跟大家在有这么一个平台哈，也能跟不同领域的这个朋友们来交流一下啊，锻炼锻炼身体哈，带着家人一块来走完走了啊， 对， 挺高兴的。但是作为像组织者哈，像刘秘书长啊，包括像张主任这边， 就要多付出很多，其实更多的精力是花费在如何给大家提供好这种服务，如何给大家搭好这个平台，能够坚持这么多年哈。而且说也没有啊，说从这儿我能领什么工资啊，领什么福利啊，都没有哈，就是纯一个用爱发电。我觉得能坚持这么多年也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儿。 是的。 像您加入这个秘书处到现在大概是已经参与了多少年 啊？我被通知当这个副秘书长到现在有三年了。 三年了。 对。 嗯， 对。其实这几年呢恰恰是我这个创业非常也可以说非常艰难的时期。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自己本人就是因为公司的变动，我搬了三个地方。其实我离奥森非常远。这几个地方您看哈，我是在亦庄，然后石景山，现在呢是当然好了，现在近一点了啊，但是呢也在通州万达，也不算近。这三个地方如果开车到奥森的话都是需要30公里以上，就是驱车过去大概一个来小时。所以说呢我觉得长走呢它不光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精神。当我们的就是被赋予一种责任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不是负担，这是快乐。因为我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运动。那今天我因为通过这个运动，我不仅仅让自己健康了，还能够就是因为这个俱乐部赋予我的这个职务，能够帮到更多人，引领更多人，我觉得我就有成就感了。对，这种快乐真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不懂，说你们不明白，你在家里小区就可以走了，为什么非要跑那么远，而且寒风酷暑。这就是很多人不理解这中间的这个快乐。这份快乐大家在一起一种向心力，而且我们刚才张主任也在讲，我们特别的专业。就是这个社会上很多人是他把走路当做一种每天去炫他走了多少步，那都是完全不正确的方法，甚至很多人走出了毛病。 是， 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做的就是正确的事儿，从热身到拉伸，到健走的速度，都是有正规的指导，甚至有前奥运冠军在我们俱乐部带领我们拉伸。所以我，对呀，对，所以说我们，在我们这里的人都是走出了真正的健康和快乐，走出了友谊，甚至走出了合作。是这样的。所以说每次我讲的时候大家都看出我是溢于言表的， 是 就是说它是融入我的血液当中的一种快乐。对，今天要说有人让我说停下脚步不走了，那我会非常的难受的。就是这样的。对， 我觉得刚刚刘秘书长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其实这个长走啊、健走，包括其他的很多的体育运动啊，它不仅仅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我们坚持这样运动，其实是在培育出自己的这样一种精神，同时呢，一直坚持下去，也是一种精神在我们生活和工作当中的一种传达和贯彻啊。我觉得这一点是确实非常有意思，这也是体育运动超脱了哈、它本身的最基础的这个锻炼身体的含义之后，能给带来给我们更多收获的这样一种东西。好，那上半段节目的时间关系，我们就暂时跟两位先聊到这儿哈，咱们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之后呢，下半段的界内界外栏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跟两位来聊关于徒步健走这项运动啊当中的一些故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呢现在稍事休息，稍后再见。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徒步的故事啊。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参加徒步非常久的哈，有组织的这个俱乐部的故事哈，是来自于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哈，他们的长走俱乐部。今天呢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哈，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长走俱乐部的负责人哈，我们一起来 聊一聊哈、啊、关于徒步的故事。下面的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来为大家介绍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哈、啊，分别是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长走俱乐部的副主任张磊以及副秘书长刘兴平哈、啊。下面的节目呢，继续跟两位哈、啊、来聊聊关于徒步哈、啊。上面呢，我们说这个从2012年这个长走俱乐部就开始组建了哈、啊，一直到现在9年的时间，而且最开始就挺专业的哈，下面呢就想跟两位来聊一聊，既然说到了我们这个长走运动哈，我们就可以来聊一聊这项运动本身。录节目之前啊，跟两位也在聊，说2012年就成立了这个长走俱乐部。其实2012年那个时候啊，别看跟现在相隔，我们一想也不是特别远，10年还不到，但确实这10年当中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全民健身是有一个飞速的发展。换句话来讲，在2012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全民健身的基础还特别特别的薄弱哈。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12年时候你说看一个人，因为我自己从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参加工作之后，也开始慢慢的有跑步的这个习惯。我大概13年左右，13、14年开始坚持跑步。那时候啊，在这个大马路上你见着一个跑步的人啊，你会特别的奇怪，你说这人干嘛呢？大马路上晚上也不睡觉哈，干什么呢？当时也有这种长期运动习惯的人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说时至今日啊，我们看这个大马路上，第一是跑步人很明显哈、啊、变得特别特别多，第二呢，大家也都见怪不怪，知道啊，这个人来锻炼身体了，跑步这种方式是长跑、慢跑或者健走哈、啊，长走这种方式都有，大家对这个事情慢慢建立起来了一定的这种社会认知了。但是在2012年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大部分的朋友对于这样的方式，包括长走、健走这样的方式，其实是没有什么太深刻的理解和认知的。那两位是最开始就加入，所以之前就对这项运动有了解是吗？ 对，最开始啊，实际上来讲，从这个年龄结构上来讲呢，可能大家都趋向于要跑啊，那么徒步、健走这项运动呢，实际上是建立在科学的思维基础上，然后适合每一个人，这样在无论是在你工作之余还是在你运动当中啊，都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运动。因为即使你很年轻，可能有一些跑步运动的剧烈运动也并不一定适合你自己身上的这些关节啊和你的这个身体情况， 是 啊，所以徒步是可以说是适合每一个人的。 对，那从我们这个搞健康的人来讲呢，说一个人哈，很多人可能最初的运动都是在于希望塑造一个完美的身材，希望燃脂。那么你因为你有跑步过哈，跑步你会发现，如果你是快跑的话，20分钟你已经气喘吁吁了，基本上差不多20分钟就停下来了。但是往往呢，我们在运动的时候20分钟才开始燃脂，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并没有达到燃脂的作用，只是流了一身汗，你觉得运动完了。所以长走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从20分钟，它可以持续时间长，不仅仅适合老少皆宜，更要持续时间到我们一般长走的话呢，大概我们是1到1.5个小时，所以这样呢，我们能够一直坚持下来，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彼此的这种变化，所以基本上，尤其是我们像我这样的50多岁的大姐，都是逆龄生长，对， 真是， 对， 真是， 这就是这项运动的它的这个广谱性， 不分年龄啊，不分性别， 对、 啊，任何的都可以来参加， 对， 啊，所以您二位都是一直坚持了这么多年。在我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一点哈，现在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个长走俱乐部都是有一个固定的活动时间的，是每周日的早上10点啊， 对， 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啊， 对， 南园。 南园， 对， 南园正门集合， 西门， 西门集合， 对， 啊，开始出发啊！如果有兴趣啊，朋友周末你想去奥森的话，也可以啊，周日这个上午10点去南园的西门去见识一下哈。 对，欢迎所有人 啊，青年企业长走俱乐部。 对，当你停好车，然后在停车场走出来，你就会看到一面大旗，上边写着，北京青年企业家协会长走俱乐部， 对， 为健康长走50年是我们俱乐部的口号 啊， 对， 为健康长走， 为家庭和事业， 对， 健康 长走， 长走50年，对， 也欢迎大家， 对， 所以这个是从2012年刚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了，是吗？ 一直9年没变过， 风雨无阻， 风雨无阻， 对， 啊， 是的， 您说的这个风雨无阻，特别是我们俱乐部所提倡和倡导的， 对，对， 所以呢，就是， 我们俱乐部有很多在长走过程中说他每一次都能坚持，就是因为他克服了一些风雨雪、这样的恶劣天气，依然还能保持着长走坚持下去。 对、 所以说您说的这个话就是我们的口号，实际上 这风雨走啊， 对对。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定的，说怎么定，我们就想每周一个固定得有一个活动的时间让大家一块儿都来参与，定到了周日上午。 当时是这样，就是因为呢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所以呢在周一到周五这段时间来讲呢可能很难实现。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只能选大家休息时间里，那我们选定的这个周日也是想呢在工作之余的周六让大家衔接性的休息一下。然后呢周六周日我们再次长走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长走也不单单的就是一个简单的长走。我们在奥森南园西门在集合的时候呢，这个有拉伸有运动，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交流。 对， 大家伙在工作之余还有一些这个工作关系之中，我们还有一些交集和交流的这个内容。所以呢就是在集合的过程中交流，在长走的过程中还可以谈一些事儿，因为毕竟呢它的这个组织的基础还是我们青年企业家协会。能参与长走其中的人呢也还是相对于来讲的经商的，还有在体制的，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无论是从政策交流还是从这个商业交流上来讲，还是能起到一些互补。然后呢这个选定十点呢是王占山主任，因为他是这个中华医学会的健康分会的秘书长 对， 所以他是他是一个教授，大教授那么他来定的这个时间呢，十点他当时所讲出来的是十点是咱们太阳升起，已经这个温度相对于还是比较开始高起来的一个时间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阳气最重的时间开始了。 对，这是中医 理论，所以呢这个让大家能够这个晒太阳补钙 对 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对， 同时呢这个也是人这一天当中是最旺盛的精力开始的时间。所以是这么设定的周日上午十点那么长走的这么一个时间顺序。 对，是的。 听完了这个哈，我觉得哎，这也是挺意外的。最开始其实就不是瞎走哈，这个日子包括这个时间，我们都不是说瞎选， 都是非常科学的， 都是有科学的依据，而且有这个整个的这个青年企业家协会哈，很多的专家在业内的专家都是给出了意见，所以才定的这个时间哈。 对 啊，最科学的、最合适的这么时间，周日上午的十点，然后一直会走下来。其实我觉得张主任刚刚说到还有一点哈，也特别的重要，就是其实对于参与活动的这些青年企业家的朋友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哈，不只是这个锻炼身体，包括在这个业务当中啊，我们可能有一些交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可以去维护或者说拓展自己的一些资源啊，也会是这样非常好的机会。所以真的有在这个平台上，哎，可能本来不太熟悉的啊两个人啊，他们所代表的这两家公司后来达成合作啊，这样的例子也有是吗？ 有啊， 而且很多 很多， 是 还有。结成伴侣的， 结成伴侣， 对， 综合性的一个平台。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 正能量， 这非常正能量。因为这里的人呢，都是关系都是非常纯粹，你在这里不用设防。对，因为我们从发起人的发心来讲呢，他就是非常的正。所以到这里的人呢，我们用现在的词来讲，都是非常正能量的。而且我们呢，进入这个俱乐部，基本都是人带人，大家一个分享。你看，像我从这九年来陆陆续续我带来参加长走的人都有20几人了。对，当然了，这中间肯定有掉队的。因为坚持的人不多。但是呢，正是由于我们这群人就是一种抱团的精神无论寒风酷暑我们都来坚持。才有着这个俱乐部，因为以长走为打着这个旗号组织的俱乐部我见过很多，但是能像我们这样9年一直坚持下来，而且人员不断壮大，到现在我们已经有超过50000人次了，参与过，刚刚9周年也非常有规模，所以我相信，反正我在北京，我觉得我们是绝无仅有的， 是。本来能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就很难了啊，这么长的时间一直还能不断的保持进步 啊，这个时间更难实现。您刚刚说九年下来一共现在参加了50,000人次哈， 对。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哈，今时今日哈，每周日的这个固定的这个活动哈，经常会去参加的，我们就所谓说叫核心成员吧，经常能够保证出席率比较高的。这个上之前节目，这个张主任也说过，最开始的时候只有2个人哈，那个人非常少的时候， 对， 拉起人非常困难。现在每周日基本上能去参加这种核心成员，大概能有多少规模？ 我觉得是40-50人。 40-50人， 40-50人是我们的常态。对， 40-50人都会去参加。 是，是。 而且现在也是走得越来越科学，因为我刚听张主任讲说，还这个之前有热身， 对， 拉伸的环节都会有。 对， 这个是从大概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有这种的意识的？就是说它我们作为一项体育运动之前要有热身， 从最初 最开始就有了。 对，因为刚刚讲到王占山主任是我们的这个发起人，他就是一个这个医疗产业和健康产业的领军人物，所以说我们这个俱乐部能够留住这么多人，就是源于他真的是一直在坚持做对的事情，无论假如说今天下雨了，会不会这样很多俱乐部说，哎呀，大家快点吧，走走走走，意思意思就完了？没有，我们不会偷工减料的，还是会对，还是会坚持把热身做到位。这样的话呢，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们俱乐部我没有发现哪个人因为走坚持走，然后导致他的这个膝盖受损呐、或者滑膜炎呐、或者积液呀、等等都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做的到位。然后热身走完了以后，大家互相还等一等，因为毕竟速度方面有快有慢，然后最后集体再拉伸，所以有一句话嘛，叫筋长一寸，瘦长10年。 是， 所以就是由于这样的呢，大家都走出了不仅是健康的体魄，也走出了一个好身材、大长腿，像我们女士都追求的，就是啊这样坚持下来的结果。 真的真的挺不容易。现在有一些相对比较专业或者说比较了解运动的这种运动爱好者，我觉得可能都不能做到每次都能够充分的去热身和拉伸。 是，我见到很多有的男士啊，男士的筋骨都比较硬嘛，很多刚开始来的时候，有的人哪够自己的脚尖，哪里够得到啊，很多人下腰根本下不去，劈叉也劈不了，身体非常非常的硬，但是一次一次只要他坚持来的人，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变化。对， 我们最开始呢，这个成立的第一次长走开始，其实我们也设定好了一个这个我们这个热身和是运动的架构。那么我们定的这个长走俱乐部的总教练是咱们这个世界的竞走冠军范晓玲。范晓玲老师，就是最开始呢也是由他的传帮带，当然呢他也是参与度比较高的啊，直到现在。他最开始的传帮带能够在我们的俱乐部得到不断的延续，还有呢，这个我们同时设定了一个精神力量，也就是被定为我们这个长走俱乐部的这个形象大使，他就是咱们这个中国徒步行走第一人雷电生老师。 对， 那么他呢，更重要的是一种坚韧不拔和精神的引领， 对。 因为他是经常在外要这个组织和参加一些徒步活动，所以呢这个近两年可能我看他这个包括最开始走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他的时间稍微少一点，但是重大活动依然参加。那最开始的这个前些年哈，就基本上周周都来，给大家这个做了一个好榜样，然后呢我们在长走的过程中呢，也确实现在有很多的医疗专家们，就包括我们最近一次长走，也就是昨天第407次， 407次。 那么还有这个大概宣武医院、安贞医院的有一些健康专家们，昨天我还有新认识的新朋友， 还有301。 对，所以说一直以来呢，还是有这个专家作为我们运动长走中的保障， 对。 然后不光是一个商君啊，他同时呢还是一个非常健康有益的，能够给大家生活做互补的这么一个朋友型的长走俱乐部。 对，是的， 整个的配备非常全哈，有这个世界冠军来教大家怎么正确的走哈，包括有这个医疗方面的大专家哈、大教授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在走的当中保持健康，另外还有很多医疗方面的 朋友哈、啊、都加入能来做辅助啊。 对， 整个的架构我觉得挺完善的，最开始就已经很完善，一直到现在肯定会做得越来越专业哈、啊、走得越来越好。刚刚我们说这个主要是围绕每周啊我们的这次活动，每周日啊上午十点现在是风雨无阻哈、啊、 对， 刚刚张总也讲了，刚刚上周日举办的是407次啊，每一次都记着数呢哈， 是 看看能不能我们未来走到1000次，我相信可能问题不大啊， 问题不大 啊，照目前这个趋势来看 是 啊，除了每周日我们自己这个活动，另外我们以这个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长岛俱乐部哈、啊、为单位，有没有去参加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咱们北京市徒步协会啊，经常会在各区啊组织这种大型的这种徒步大会哈、啊、这些活动您那边是不是当时也会有机会去参加？ 我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参加了一次怀柔的长走， 嗯， 等于我们俱乐部呢，大概那一次我预估呢，组织了200多人 啊，200多人， 对、 嗯， 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嗯，还有一次我们去过延庆 啊、 哦，我印象中有这个 两次，通州大运河， 对，通州大运河、 啊、 我也参加了， 还有这个咱们有一次是几年前呢，在石少杰会长的带领下去承德、 嗯、承德 啊我们去省外也还是有一些机会去 的 对、 嗯、 对， 因为咱们这个北京市徒步协会的架构， 嗯 啊，还有这个可长走的组织性，我觉得还是这个非常组织非常庞大的， 嗯 啊，有石少杰会长的带领，实际上我们这个青企协的长走俱乐部呢也是曾经得到过史少杰会长的这个充分认可、 嗯、 啊，并且这个公布是我们也确实是坚持最好的， 嗯 啊，然后这个人最团结、 嗯、 同时呢也是这个重要的组成力量， 嗯 啊，因为徒步协会的这个架构还是比较大的、 嗯、 各区县啊、嗯、还有一些各组织还是比较庞大的，我们也算是其中一份子， 其中一份子、 啊、是， 嗯，但是您这个成立的时间点啊，比徒步协会成立的时间点其实还要早啊， 是， 其实还要早的啊， 是， 能看确实是有这个意识哈，青年企业家，尤其这些这个青年企业家们哈，经商一般来讲的话，平常都会相对比较忙啊，对于自己的健康呢，可能日常的这种应酬也好，工作压力也好啊，可能相对的损耗的哈也会比较大一些啊，所以对自己健康的这种关注和认知就会也相对会更多一些啊，所以从这个很早开始就开始一直来做，而且一开始就做得非常专业，能够一以贯之坚持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哈，9年马上明天就是10年了，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最后想跟两位也探讨一下，在未来啊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哈？两位作为这个长走俱乐部哈，一个是副主任哈，一个是这个副秘书长，未来的发展肯定也会想哈，我们未来怎么把它做得更好，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家朋友啊，或者社会各界的朋友啊来加入，另外给他们来提供更好的服务。关于未来啊，两位的发展现在有没有想过还会想去做一些其他什么样的尝试，或者说怎么把现有的这些工作能够做得更好？ 好，那个718呢，7月18号、 嗯、 我们刚刚就是举办了这个长走俱乐部9周年的一个大型长走活动， 嗯， 那走完了之后呢，活动非常圆满， 嗯 啊、在这个亦庄， 嗯 啊，阳明湖公园， 对， 是吧？ 是、 嗯。然后呢，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庆祝总结会， 嗯 啊，总结会呢，俱乐部呢，包括主任呐、啊，会长啊，大家在一块呢，20来个人， 嗯， 聚餐，然后我们呢，总结会议，再畅想未来， 嗯， 当时我听主任也在讲呢，就是。嗯，未来呢希望我们大家不光光在这个长走这件事情上继续起到引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希望呢越来发现越来越多的资源， 嗯 啊，就是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一些健康产业医疗产业的资源在这儿，希望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服务、 嗯、 所以说呢希望我们呢就是这个大家联合起来，不仅仅是每周日的长走、 嗯、 我们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 嗯、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线下大家呢能够共同做点事情， 嗯 啊，然后我当时听了以后我觉得是非常的激动，我觉得呢确确实实现在是一个资源融合的一个时代， 嗯， 所以我想接下来俱乐部的这些发起人们一定是还有 更大的一个设想啊，在大健康的这种理念的前提下，我们共同做一些事情。 嗯， 啊，这是，然后看看我们主任那边还有什么。 实际上未来的发展呢，也还是继续这个遵循在咱们北京市徒步协会啊和北京团市委的指导下，我们把长走这个健康长走五十年不光是一句口号， 嗯， 而且一定像您所说的，说我们这个您这个看待我们的一千次也问题不大， 嗯， 啊，我们一定坚持下去。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组织本身就是因伤结缘， 嗯， 啊，然后呢，就像刚才刘秘书长讲的，在这一次九周年的大会之后，那么核心成员、秘书成员，然后组织一次这个内部的活动啊，这样的活动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一个有感而发啊，我们因伤结缘。最终解决的是不光我们要解决好自己的企业问题， 嗯， 啊，因为企业的根源是人， 嗯， 人的健康才是我们这个企业的真正根源， 对， 那么要服务好我们自己的这个企业， 嗯， 啊，也要服务好我们自己的家庭， 对， 同时呢，服务好企业和家庭之外，就是要服务好公众社会， 嗯， 啊，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些可能接下来第一个要有一些产业落地， 哦， 对， 啊，这个走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些商业结合， 嗯， 那么结合呢就是有一个有组织性有监管性的产业落地， 嗯 啊，第二个来讲呢，就是我们要继续的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 嗯 啊，参与进来的同时呢，也是为了服务好我们这个俱乐部，服务好我们的组织， 嗯 啊，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今年九周年会逐步的去一一落实，那么在十周年希望这个在落实之后就能做出一些成绩来， 哦， 啊，就是咱们这个长走俱乐部啊，我们的领导啊， 嗯， 啊寄予的期望， 嗯 啊，就是这样。 是，我们也希望哈，现在九周年哈，未来一年一年哈，慢慢都能够取得更好的这种发展哈。就像张主任刚刚讲的一样，从最开始只是简单的啊几个人的行走，慢慢的能够形成产业，把它落地，慢慢能够给，其实不只是这个组织内，也能给我们全社会哈，所有的人来提供更好的这种健康方面的这种服务和支持哈。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了一聊哈。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长走俱乐部哈，这九年来哈风雨无阻哈，大家一块儿尽心尽力一直这么坚持走下去哈，非常精彩的这样的故事哈。再次感谢两位的做客哈，感谢张主任，感谢刘秘书长，谢谢两位， 好， 谢谢。 嗯，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来到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敬亭。北京冬奥会雪车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进行，共产生男子双人、四人、女子单人、双人四枚金牌。比赛伊始，运动员手推雪车奔跑启动，推行约50米后，依次跳入车中，快速收起把手，以坐姿滑行。2022，与我一起在风驰电掣中感受雪车的飞速与震撼吧。